头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，交出的心早已失去，失去已破碎，不可以再追。洒泪 Don't worry Don't worry baby， 今天今天星闪闪，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，念当天当天跟他一起的每天，今天今天星闪闪，剩下我漆黑中北风中带泪悼念当天的心，风音再也再也再也不见，一切已失去，不可以再追，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，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，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，交出的心早已失去，失去已破碎，不可以再追。洒泪 Don't worry Don't worry baby， 今天今天星闪闪，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，连当天当天跟他一起的每天、今天今天星闪闪，剩下我漆黑中北风中带泪悼念当天的心，风音再也再也再也不见，一切已失去，不可以再追，一切已失去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伦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有驾照的朋友们注意了，快看看你的驾驶证有没有到期。有位90后的驾驶员小程先生，在2009年3月13号第一次领取了驾驶证，这一晃就已经好几年过去了。本应该在2015年的3月12号之前到车管所换证的，却压根儿就没想起来这件事情。最近他和朋友闲聊的时候，突然间一道闪电在脑海中闪过，他终于想起了那本早已过期的可怜的驾驶本。这回他懵了，但还好他的驾照还有的救。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未满一年的可以正常换证，超过有效期一年未换证的应当注销，但如果超过有效期一年未满三年，可以通过驾驶证的理论考试恢复，可是如果超过有效期三年，驾驶证就会被彻底注销了，需要和初学者一样重新考取驾驶证。小陈先生是幸运的，因为他在2018年的3月12号之前就发现了自己的驾照已经过期了，还有时间去拯救已经在被彻底注销边缘的驾驶本了。3月12号的下午，经过半个小时的奋战，小陈先生以90分刚好及格的成绩通过了考试，在最后时刻救回了驾驶证。像小陈先生这样将驾照忘到脑后的人也有不少，在咱们北京肯定也很多，因为很多人考完驾照之后并没有买车，驾照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规定，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6年有效期内，每个计分周期均未达到12分的，换发10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；在机动车驾驶证的10年有效期内，每个计分周期均未达到12分的，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。

上坚决不放手。开始纠缠之后，才又被生放大了自由。你的抱怨太温柔，感情又痛又享受。

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绿洲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，坠入无尽的孤独，世界太冷酷，梦太投入，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，风在哭，当我走到悬崖停住。 晚上7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，生活就得有点意思。我是鹿晗。 速度高度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，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， 经典是一种态度。